Урок 11. Текст. 请问, 这儿到南山多远? 3公里。 可以搭车吗? 上来吧。 现在到南山多远? 6公里。 什么? 我的车去北山。 啊? Новые слова. 南 山 车 公里 现在 北 这儿 远 到 可以 搭 上来 三 六 多 啊 八 Упражнение 1 这 而 这 儿 那 而 那 儿 哪 而 哪 儿 花 而 花 儿 小孩 而 小孩 儿 后门 而 后门 儿 Упражнение 2 请问 多远 公里 可以 北山 可以搭车吗? 上来吧 到北京了 Упражнение 3 私人 诗人 三角 山脚 打伞 打闪 现在 现菜 南山 懒散 公里 公立